学，大家好，请睇感应篇第96节。欺信效逆，背亲向疏，这些都是恶行。注解里面引用古人的教诲，周围石卓曰：君宜慎行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六顺也。讲顺讲逆都讲得非常具体，是儒家讲的，佛家就讲得更深，讲得更透彻。佛家是以法性为标准，儒家就以道德仁义礼为标准，就是一般讲的世法和出世法的差别。在这个地方，人能顺世法，得世间福报，能顺法性，得出世间无比的福报。出世间佛讲得太多太多了，我们要懂得出世间不离世间，绝对包括世间，但是世间法不会包括出世间，它里头有浅深广狭的差别，广能包狭，深能包浅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佛陀时时教我们修行的根本是三福六和，这些是大根大本。三福里面十一句，我们能随顺，就是向道，向菩提大道。如果我们违逆，不单止世间善法不会成就，往往堕在三途。这些理事我们同修都非常清楚，顺逆的根在孝敬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是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的根本。随顺法性，随顺道德仁义礼，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亦在这个地方圆满。孝敬达到圆满就成佛了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佛家教育切始切终就是孝敬而已。 佛将孝敬扩大一切众生。戒经里面常讲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将孝养父母扩大了，扩大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。我们在华严上看到，一切众生情与无情，皆我善知识。华严上讲的善知识就是老师，不单止虚空法界一切有情众生是我老师，无情众生亦是老师。那就将孝亲尊师讲到究竟圆满，讲到究竟处了。我们能将这件事情落实，那个人叫成佛了。认真努力去落实，还未达到圆满，那个人叫菩萨。落实到究竟圆满就称为佛。违背这些教诲，那个人叫凡夫了。六道众生讲孝敬，未能达到一切众生，至于自己的父母尊长，甚至讲到老唔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唔幼以及人之幼，呢种境界唔错啦。往往限于我哋自己一个国家、一个族群，不会达到好似华严里面所讲的不分国土。佢嗰个地方讲的国土大，佢是讲诸佛国土，每一尊佛教化区域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不分国土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真情清净平等地去尽孝，去修敬，这种是大乘佛法。因此学佛要学得同佛一样，念佛时时想住佛，佛存咩心，佛动咩念头，佛是点生活的，佛是点处事待人接物的，我哋能时时咁样想，就叫做念佛。念佛绝对不是口道，止于佛号，止于佛号好像唱歌那样，什么意思？茫然无知，你怎会得受用？念佛的名号，想佛的全心，想佛的行义，想佛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这种叫真念佛。 观像念佛是看到佛像，亦想到这样做，这种是观像念佛。所以我们要识念，识念念耐了，我们的念头就转变成佛的念头，我们的心就转变成佛心，我们的行就变成佛行。佛的心是孝，佛的行是敬，这两个字将诸佛如来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全包括尽了。我们做佛的弟子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佛的形象，是佛的代表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有几分似佛。我们能做到一两分就不错了，百分之百你成佛了，大概你能做到个百分之三十四十，你是真菩萨了。必须依教奉行。同学，而家大多数都受持无量寿经，我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多次劝同学，我们能将无量寿经上讲的理论明白了，通达明了，智慧开了，能将经中所有的教诲都落实，百分之百落实，你将来往生绝对上上品往生，有把握，有信心。你能做到百分之九十上中品往生，要做啊，最低限度亦要做到百分之二十下下品往生。至于西方世界讲的四土，咁係菩提心上嘅问题。上上品菩提心係常直光土，上中品菩提心係十部庄严土，中品的菩提心是方便有余土，下品的菩提心是凡圣同居土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摆在我们面前。敬不是止于念，念俾佛菩萨听错了，喺佛菩萨面前读经系修孝敬，好似佛菩萨喺我哋面前 我读经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我真的听得懂，听懂了，我真发心照做。从哪里做起？无量寿经真正圆满到极处，罪分里面就将答案跟我们说。你看第一句，涵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这个是正宗修学的总纲领。经文一摊开，你看介绍听众，声闻众菩萨众在家菩萨众介绍完，第一句涵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净土中修什么，那不是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咯？从哪里落手？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，善护身业，善护意业，就是教我们从哪里落手了。善护三业，将口业摆在第一，现在社会为什么这么动乱？大家不懂得善护口业，造业，身与意都造业，最容易做的是口业，所以他不讲身口意，讲口身意。我们如果身能守住，不失律仪，律仪引身就是法律。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，一生不做犯法的事，遵守国家法令规章，遵守社会上的风俗习惯，道德的概念，我们一切都不违反，那个人是好人。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所以经典一开头就将修学的纲领跟我们讲，身与意到最极清净之处，那个人就成佛了。所以我们时时看到佛像，特别是画像，画像看佛头部有个圆光，圆光顶上写了三个字，嗡牙空。嗡牙空是什么意思？身口意。身口意做到究竟圆满，所以佛陀的教戒，教初学从十善开始，到最终极是十善圆满。十善圆满是嗡牙空，就是无常的果觉。 千经万论讲细节，呢度讲嘅系总纲领。我哋掌握住总纲领，然后慢慢再学细节。细节喺大乘里面讲51个菩萨阶位，每个阶位嘅境界唔同。无论喺理论上，喺行持上，有浅深广狭嘅差别。由此可知，最低嘅阶位是初信位菩萨，这个是最低的阶位。要发菩提心，要行菩萨道啊。什么是菩提心？经论里面讲得太深不好懂，法有无量无边的方便，佛教我们发愿四宏誓愿就是菩提心。每一愿里面都包含着喜信论里面所讲的直心、心心、大悲心，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讲的至诚心、心心、回向法愿心，这四愿愿愿都具足。所以真正发四宏誓愿，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道，众生无量无边。道是什么意思？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帮助他，为他服务。要发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，这个心一发，真的你就成菩萨了。凡夫念念为自己服务，为我的家庭服务，这种是凡夫。所以增长身见，增长我执，增长身见，增长我执，怎能脱离六道轮回？我们现在懂得六道怎形成的，六道就是我见我执形成的，破我见破我执，六道就没有了，就超越六道了。所以人一发菩提心，六道就超越了。我们这个身现在在六道，在六道不是我的身，我这个身是为众生服务，为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，它不是我。点为众生服务？下面三条就讲出具体的办法。第一个，断烦恼。断烦恼是不是为自己？不是，为众生，做给众生看，是为众生断烦恼。学法门亦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做榜样好学，希望他看到我这样，他亦能好学。断烦恼是培养自己的德行，学法门是成就自己的学术，成佛道是转凡成圣。 你哋大家细心谂下，系咪咁样？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系转恶为善；法门无量誓愿学，系转迷为悟；佛道无上誓愿成，系转凡成圣。我哋真嘅明白，真嘅肯做，我哋就似佛啦，就系代表佛嘅形象。佛菩萨喺边度？佛菩萨就喺我哋呢个形象里头。自己每日去塑造嗰个形象，嗰个形象总有一日俾你塑成，你真嘅就超凡入圣啦。佛家讲得圆满，我哋要认真努力去学经，要多读，要多听，多思维，多体会，然后将佢落实喺我哋嘅生活行为，落实喺工作，落实喺处事待人接物，呢种系真正学佛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就讲到呢度。呢两句意思仲未讲完，听日我哋继续再讲。